家来开示，共享这个法的响宴。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volunteers， 义务工作者，就是全程参与，劳心劳力。那么长老呢，今天就是在今天一月一日新春的这一天，在开示之前，长老会为大家送心经以及吉祥经，为所有的法师们法友们祈福，谢谢大家。那如果可以的话，就跟着长老一起念诵。好，谢谢。大众请合掌。 那好，今天是那个新年，那一周习惯我就送那个第三包法利文，好不好？然后吉祥颂、吉祥经跟般若波罗蜜心经。我是用法利文跟阿布文，可以吗？ 好， 你好。Bon bon tela。OK。那我要喝什么东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师波罗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南无大师波罗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瓦多，三摩三菩提萨，离三宝，一地比丘巴格瓦阿拉汉，三摩三菩提多，林迦迦那那三菩提摩苏格多，罗伽帝都阿耨多罗，菩萨达摩萨达提萨达。Devamanusanam Nipo Bhagavā Tiswā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chiko Akaliko Ehipasuko Opanayiko Pachyattam Meditambo Vinyuhi Tiesupattipannuno Bhagavato Samukasambo Ujjupatipannuno Bhagavato Samukasambho Nyayapatipannuno Bhagavato Samukasambho Samichipatipannuno Bhagavato Samukasambho Yatita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rtha Purisa Pugala Esa Bhagavato Samukasambho Vahud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m Kanyakhita Vokasa Tiyevam Yundam Sarantanam Dhammam Sangam Chaito Vayamva Chantitattamva Romahamso Mahesatiti Mahamangala Gatha, Ta Jishan Song. Mahakarumiko Nato Hitaya Sabapaninam, Puretva Parami Sabba Patto Sambodhimuttamam, Etena Sacheva Jena Hotute Jaya Mangala. Jayanto Bodhya Mule Sakyanam Nandi Vadano Evam Tuiham Jayo Hotu Jayasu Jaya Mangalam Sakatva Buddha Ratanam Osadam Tamambaram Itam Deva Manusanam Buddha Tejena Sutina Nasantu Upadava Sambe Soka Upasamintu Te Sakatva Dhamma Ratanam Osadam Tamambaram Parilahu Upasamanam Dhamma Tejena Sutina Nasantu Upadava Sambe Bhaya Upasamintu Te Sakatva Sangaratanam Osadam Tamambaram. Nea Pahuneyam Sangate Jena Sutina Nasantu Padava Sabbe Roga Upasamentu Te Natime Saranam Anyam Buddho Me Saranam Varam Etena Sacheva 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Natime Saranam Anyam Dhammo me saranam varam etena sacheva 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nati me saranam anyam sango me saranam varam etena sacheva 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t kinchi ratanam loke vijjati vivida putu ratanam buddha samam natti tasma Soti Bhavantute Yatkinchi Ratanam Loke Vijjati Vividaputu Ratanam Dhamma Samannati Tasma Soti Bhavantute Yatkinchi Ratanam Loke Vijjati Vividaputu Ratanam Sangha Samannati Tasma Soti Bhavantute Ratanasutta Ekam samayam bhagava savatiyam viharati jetavane anatha pindikasa arame atako anyatara devata abhikantaya ratiya abhikantavanna kevalakappam jetavanam mubhasitva yena bhagava tenupasankami upasankamitva Bhagavantam abhivadatva ekamantam athasi ekamantam chita kosa devata Bhagavantam ghataya ajabhasi Bahudeva manusacha mangalani achintayun akankhamana septanam bhuhi mangalamutamam Asevana cha balanam panditanam cha sevana puja cha pujaniyanam etam mangalam uttamam patirupa desa vaso cha pumbe cha kata punyata atha sama panidicha etam mangalam uttamam bahusa chancha sipancha vinayo cha susikhito Subhasita cha yava cha etam mangalam uttamam. Mata pitu uppatthanam putta darasa sangaho anakula cha kammanta etam mangalam uttamam. Danam cha dhamma charya cha nyatakanam cha sangaho anavajani kammani etam mangalam uttamam arati virati papa cha majjapana cha sanyamo अपमादो च दम्मेसु एतं मंगलमुतम गगवो च निवातो च संतुति च कतानुता कालेन दम्म सवनं एतं मंगलमुतम कांतिवसो वचासता समनानं च दसनं कालेन दम्म साका च एतं मंगलमुतम तपो च ब्रह्मचर्या च अर्यस च न दसनं निबान सचीकिर्या च एतं मंगलमुतम एतादिसानि कत्वाना सबताम पराजिता सबता सुतिं गच्छन्ति तं तेषां मंगलां उत्तमां एतेन सचेम जेन होतु ते जय मंगला एतेन सचेम जेन न संतु साभु पादवा एतेन सचेम जेन सम्बे रोगा उपसमंतु ते पूजे पुरोमितो सिंचिन प्राग्य परमिता हृदय सूत्र ॐ नमो भगवत्यै आर्य प्रज्ञा परमितायै आर्य अवलोकितेश्वरो बोधिसत्त्वो गंभीरं प्राज्ञ पारमितचार्यं चरमनो व्यावलोकायति स्म पञ्चास्कन्धास्तंश्च स्वभावशून्यान् पश्यति स्म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रूपं शून्यता शून्यता एव रूपं रूपं न प्रीतक शून्यता शून्यताया न प्रीतक रूपं यत् रूपं सा शून्यता या शून्यता तत् रूपं एवमेव वेदना संज्ञा संस्कारा विज्ञानम्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सर्वधर्म शून्यता लक्षण अनुत्पन्ना अनिरुद्धा अमला अविमला अनुना अपरिपूर्णा तस्माच्छारिपुत्र शून्यता न रूपं न वेदना न संज्ञा न संस्कारा न विज्ञानं न चाक्षु श्रोत्र घ्राण जिह्वा कान मनांसि न रूप शब्द गंधा रस स्पर्शव्य धर्मः न चाक्षु विज्ञान धातु याव न मनो विज्ञान धातु न विद्या न विद्याक्षयो याव न जरा मरणं न जरा मरणाक्षयो न दुख समुदय निरोध मार्गः न ज्ञानं न प्राप्तिः न प्राप्तिः तस्माच्छारिपुत्र प्राप्तित्वात् बोधिसत्त्वस्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विहरति अचित आवारना चित आवारना नास्तित्वात् अत्रस्तो विपर्यास अतिक्रांतो निष्ठ निर्वाण प्राप्त त्रयद्वव्यवस्थित सर्वसंबुध प्राज्ञ 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अनूतर सम्यक् संबोधि अभिसंबुध तस्मा ज्ञातव्य प्राज्ञ पारमिता महामंत्रो महाविद्या मंत्रो अनूतरा मंत्रो समा असमा मंत्रः सर्वदुखा प्रशामना सत्यं आमित्यत्वात् प्राज्ञ पारमितया उक्तो मंत्रः तद्यथा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रसंगते बोधिस्वाहा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रसंगते बोधिस्वाहा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रसंगते बोधि स्वाहा जीहो त्याज नखत्तयखभूतानं पापगहा निवारणा परितस्स अनुभावेन हन्तु ते समुपादवे यद्दु निमित्तमवमङ्गलं च यो च मनापो सकुनस सद्दो पापगहो अधुसुपिनं मकन्तम् बुध अनुभावेन विनाशमन्तु यद्दु निमित्तमवमङ्गलं च यो च मनापो सकुनस सद्दो पापगहो अधुसुपिनं मकन्तं Dhammanubhava nivinasamintu Yadunimittamavamangalamcha Yochamanapo sakunasasadno Papagahoadu supinamakantam Sanghanubhava nivinasamintu Sadhu Sadhu 那今天我们继续讲阿那巴那念的修行，我们配合萨玛达品跟尼巴沙那品的努力，讨论那个解脱的过程，解脱轮回的过程。那昨天我们有讲过，一切是地轮的德殊，一定是智一大师有受影响，是他是说明已经在第一阶段算数休息，如果能够用这个阶段来得到静安的情况，我们有些在九种心中，就是寂静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静安变成很明显，可以说是这个阶段是像金心，南传佛教所讲的金心定。那你可以，我们有说明，也依照阿那巴那经这个算术修行是代表萨多瓦阿萨萨提萨多瓦巴萨萨提，他是用真言吸气，用真言吐气，这个是阿那巴那念的基础。因为阿那巴那念叫阿那巴那念，因为我们是用真言在熟悉出息的过程，虽然我们导师继续在这个如是出世的过程，我们多方时间不是用真言在这个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其实联系不断的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例外，是我们已经没有是无私的情况 好像还有完全是，不过好像已经是，还是在第四禅定、无始界禅定，特别在受想灭定，就看不到呼吸。依照一切实体论，连那个微细的呼吸都看不到。这不是我们的程度，不过一定要相信大修行人可能就是这样。那，除了这个情况下，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在如是出世的过程。我教上修又碰到一些修行人，他们告诉我，我看不到如是出世，如是出世还在，只是有红尘大回向，不是红尘，因为我觉得很舒服。我们有教过，这个第四心珠的情况，毕竟你能够免呼吸。不过，如果你不够保护你的心，你的心会沉。那好像没有呼吸，好像没有什么所缘，不过你还会觉得很舒服。这个不是，也不是止，也不是观，所以不要留在这个情况，什么都不会学。严苛的说，这个情况依照清净道论出现，如果你已经有金心定，你有金心定呢，心还没有住在思想，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落到无分心，就什么都看不到。不过相似的情况一定会出现，连金心定之前，其实不是好的情况，什么都不会学，我们是修止观来学，所以一定要来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即是论是分别有染的定、清净的定跟生净的定，一定要修生净的定，再继续学，这样才能够面对障碍，面对障碍就是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是佛，一定障碍在，只是不够用功来面对那些障碍。那如果你已经有静安的情况，你可以配合知冰跟Vipassana 冰的修行，依照一切实体论，你如果你的心有微细的镜像，称你是用机，你是用机像来让它不留在这个情况。如果你有怎么你拘你的心，不让它沉，不让它红尘，因为它红尘，因为它的无相影响变成不明显，所以你可以用它的无分别影响变成不明显，你可以用有分别影响，来让它明显。 所以依照一切是谛论的道理，你可以用Vipassana品的修行来不让你的心落全。依照一切是谛论里面那个沙玛达跟昏沉是相位，不过不是 Vipassana 跟昏沉是相位，不过 Vipassana 变成清净，如果你也有不但出现那个昏沉，不过调剂，因为 Vipassana 跟调剂他们好在一起。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心有调剂开始调，那你怎么处理？你是用直直跟调剂不会在一起。不过依照一切是谛论，你的知变成清净，如果你的心也不会沉，所以知的过程让因为三昧是善的心，常常心有清香沉，在观的过程心常常有清香调，避免这个情况，你依照你的需要你可以用无分别音箱还是有分别音箱来调你的心越来越平等。我们也有佛命，在禅定的情况还是心会微稍微调稍微沉，不过这个倾向会小小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在禅定的情况你的心已经住在你的思想，在你的那个沙玛达还是Vipassana的业处，它已经住在上面，不是住沙玛达住跟 Vipassana 住是不一样。沙玛达住就是用分别影响 Vipassana 住是用分别影响，它住在这个分别影响，所以他能够懂得这个分别因缘，这样Vipassana会越来越深。所以如果你住在你的Vipassana因缘，你那个Kshana Kshana Shen Mie变成Mie，你住在这个Mie，那你可以深入到那个先观的过程。那反正你这样调你的心稳定，第一你无如云休息，无入云休息，叫做我们也有在后面在发念处，发念处就是从入无入住云休息一样，就是观无常，观什么无常？观司法无常。因为司法你能够看到司法无常， 你也可以看到明法无常，因为实法跟明法一起生一起灭，这是一切是毗卢的道理。那色法灭，名法也灭，就是受灭、相灭、心灭，跟色也灭，就是分别也灭。那这样你了解无云，就是无常的过程，在无常的过程就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我，因为佛教有道理，你观无因看不到我，你看我看不到无因。那其实来能够这样做，你先已经有修身念处、手念处跟心念处，不过你没有还没有深入这个境界，你不会修无入如云。如果你没有分别什么是实法，什么是受法，什么是想法，什么是心法，你一定有分别才能够这样修。所以分别以后，你再放他们在一起，变成一体，这个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在一起？那当然，在定的情况，在静、寂静的情况，你能够看到在呼吸的接触的地方，有无音。如果你没有用正念正知，你看不到。所以是挑战培养思维那个无因的无常，是挑战培养正念正知，在你的呼吸的过程的接触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够分别很清楚无因。在鼻孔周围，还是全身的那个推动，就是分阶，音就是低阶，连在一起，在一个地方，那个接触的地方就是衰阶，吸气的时候就是浪，吐气的时候出。呼吸的时候是暖，这是你的活结，那个四大是招式的溢出，所以招式需要四大才能够出现，所以很容易推理，这个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就有是一个不同样的分别，有吸的，有粗的，有近的，有远的，等等，那个都可以分析在思维无 无垠的国家。那你能够思维无垠的无常，那你能够如靠呼吸，靠什么呼吸？呼吸的接触的，你接触有心接触呼吸的地方，那边你有分别无垠，那你有领那无垠的无常。如果你注意用定注意特别提供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在一个地方那些地水火风的相一直在变化中，一会儿是冷，一会儿是热，一会儿是阴，一会儿是推动，一直在变化中。如果你是用那些香在全身体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身体里面都是那些香，没有别的。如果你深入这个修行，那你就可以修四大分别，你的身体会分变成一粒一粒，四季，他们都是在无常的过程。那也，你不需要离开呼吸，你在那个呼吸的接触的地方，鼻孔周围还是全身的，你也可以延不如延期休息。怎么无如？依照一切是理论，你就思维用内观思维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的因缘，入息出息的过程的因缘，就是入息出息的过程的所依。什么是入息出息的过程的所依？就是身跟心。一切是理论，是说明。是来领那入息出息的过程，心自己不够，身自己不够，要有身跟心在一起，在这个就是因缘来领那入息出息的过程。虽然如是出世，严苛的说是属于司法，它是分阶，分阶是属于六仙。不过它不出现，如果没有心，有心才会复习出现。如果没有心，那它就不出现。所以在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分别那个如是出世叫做心神的司法，有四种司法，野神的、心神的、阴阳神的、火神的，它是心神的司法。什么还是心身的司法？依照南传佛教，身表也是心身的司法，口表、 我们现在是讲话，也是新鲜的事发。如果没有心，我怎么会讲话？如果没有心，我怎么会接受？不可能。所以身表、口表、入息、出息，那些都是新鲜的设法，这是南传佛教的这个分别。不过为了解呼吸很有帮助。那反正呼吸的所依就是身跟心，心不够，身不够，他们聊在一起。那他在研究这样，哪里研究？就是在呼吸的接触点，用真言真知。这个身跟心的所依，身跟心从哪里来的？他研究研究，他们的所依，他们的因缘，就是敏感。有明根，所以才会有身跟心在一起。如果没有明根，身跟心不会在一起。我们过世的时候，因为身体里面有明根，身体还暖。如果身体还暖，代表我们还有明根在里面，身体会吸收阳气，扩大减少，也是代表我们明根在，所以我们还活的。我们是，如果是完善的过程，医生怎么做，他放禁止在那个病人的鼻子口前面，如果没有那个针起出来，那他就叫神父还是叫我们出家人送阿弥陀佛，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阿弥陀佛，是阿门，什么？那不走了。你们看佛教的文学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出家人在坟墓入那个受相灭定入很深，那有即使找他，他就放他在那个锅，不是那个木舟木斋，他们要点就点火，就他吊起来。为什么看不到呼吸是死了？不过不一定，如果是大修行人，是这样。反正平常就是这样，没有呼吸，就命根也走了，所以身体渐渐变成冷。大修行人也不一定是这样，有很多大修行人死以后身体还继续暖，佛他先放下他的命根，还能够活得三个月，我想，因为他的修行那么高。反正修行很高，你可以故意的出钱你的命根。清净道论有一个故事，一个出家人他问，在僧端你们有看过出家人如果是坐姿，我们有看过，你们有看过长坐 我们有看过，你们有没有看过金星的时候？这个我们没有看过。OK， 来坐一些那边，他就走到那个一些就完事了，当下完事，明天不见。所以明根是身跟心的一面，这个明根其实跟气很有关系。在南传佛教，那个心的明根是属于一切心所有的心法，这是南传佛教的特殊。那再来他重复问，哎呀，这个明根是那个身根心的一面，那个明根从哪里来？那他研究、他应该有些缘起，所以他是这样思维。那他发现啊哈，就是从过去的前因业，因为有无明，所以有心。这个心在过去的生命了解缘起，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一定要了解缘起，用三个生命，最少三个生命，过去的生命。就是从无明到心，因为过去的生命因无明有心，所以我们出现谁？出现有分心，出现阿赖耶，因为有阿赖耶有分心，所以有色法跟明法，有色法跟明法，有六内出，所以有六外出，所以有进有出，有出就有受，这是过去的那个前因业的果。那现在的生命，我们就这个果。如果你执着在这个果，特别在你的手，在你的接触，在你的触，你的手，结果你就重复造业，新的业。为什么？因为有但他就是爱，中文翻译爱，这个翻译很奇怪，不过也有他的道理。用爱我们可以解脱，用爱我们也可以继续在轮回的苦里面。因为有爱，所以有执着，因为有执着，重复心，因为有心，所以有身，就是未来的生命。因为有身，所以有老，有病，有苦，有所有的麻烦都重复出现。所以了解缘起，一定要了解三个生命的相续。缘起是说明相续，相续就是轮回。真如没有相续， 所以超越无常，无缘起是说明从无明到轮回，从轮回重复到明，只有明能够处理无明。那你重复就是思维，这个过去的前因也让我出生在这个身体，是因为无明，无明灭，心灭，心灭，那明根灭，明根灭，那身根心灭，身根心灭，那呼吸也不见，这样它是为延续考如是出世的过程。当然这是关于声闻道，声闻道的了解我们有说明，依照寂寞说的道理，声闻道的了解是条件来了解菩萨道，不了解声闻道无法了解菩萨道。那现在我靠呼吸我们了解缘起，了解缘起才能够了解思身体，就是如身体休息，在一切实体论这个就是用出世金火，无入身体休息，是用出世金火，有世间金火，出世金火，我们有分别，都合起来十六个所缘。遍满所缘十个，净心所缘五个，三教所缘五个，净火所缘清净的净，火就是烦恼的意思。大家知道火怎么写？火下面有心。那有火，有时间，时间就是靠导演演力出休息，佛也是这样说明，比方说巴呼维达尼亚苏达中阿含经，多收经是说明那个修行的过程靠这个道理，其实不单是时间，也会变成出世。为什么？你是为欲界为出世界为微细，第一场为出，第二场为微细，眼里第一场才能够出入第二场，眼里第二场你能够入第三场，眼里第三场你能够入第四场，眼里所有的设法你才能够入无世界场，从眼里那个 七公边，你才能够入无色无边色边，然后无所有边，然后非相非非相边，眼里非非相非相边的时候，你就可以超越这个轮回，就眼里所有的时候就是超越时候，超越时候就是解脱，不是没有时候，解脱就是无时候，不过无时候不是没有时候，无时候是不执着时候，不执着时候就是解脱的意思，所以那个神地你可以说明从开端到末端，从末端到开端，你也可以从收执着收，所以轮回，不执着收，所以倒命，执着收就是无明收，不执着收就是明收，明收就是解脱。所以严苛的说，你也可以用那个世间的进火来入解脱的过程。如果你同时远离所有的时候，那可以入受想灭定，这是八种解脱的道理，是这样修。南传佛教还是一定要这样修。那现在我们是讲圣地，那就是讲出世进火。出世进火就是从苦地入。尼采斯底论很详细说明了很多，大概一百多种苦。如果依照《噶旺巴蒂苏达》，我们有讲过，你懂得苦，你懂事，懂得是神的。反正苦有四位。四位那个四圣谛是四位，依照南传佛教，依照北传佛教是四位十六相，十六相。那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下午我们可以讲十六相。故相是什么？无常、无空、跟无我等等，下午讲。靠那些故乡，你就可以了解苦的因缘。苦的因缘就是集，苦我们依照一切实地论就是安立地，所以一切实地论说明那么详细，有安立地你就了解其他的。即就是歇心地，如果你懂得他们，他们是世俗地，你能够了解深一地，深一地就是灭，灭叫做群，因为安立地就是苦，没有安立地，那你没有安立在轮回里面，那你就是群，群经。清净的因缘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八支神道。下午我们继续讲。 然后你又如是有神经，那你可以用依照一切是地用的道理，用十六个神性来成罗汉。不过十六个神性不是说你只能够用来见到，以后你一定要用也见到之前。所以这个只是让你了解我们有说明这个修行，直观的修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不能够机械的分别它的不同样的部分。依照佛教很重要的道理，要了解全部，懂得全部，离于全部，才能够放下全部，放下全部那就佛。我们不是佛，不过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对每天的生活很有好处，可以减少烦恼，可以过日子愉快。那我们也有讲过菩萨的不同样的看法，就是用那些道理减少烦恼，不过不处理烦恼。为什么不处理烦恼？处理烦恼变成罗汉。菩萨了解这个过程，不过不成罗汉。为什么？因为他是修真实义，只有一体真如，靠这个道理，他发菩提心，因为他发菩提心，他发大愿。那他不虽然了解罗汉的心，不成罗汉，这是菩萨道。我们可能明天就开始讲一点点。了解菩萨道还是依照一切是谛，一定要彻底的了解声闻道，不然菩萨道很容易误会。OK。 那就请起立。以谢长老的问讯。